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应该是此时此刻很多朋友的心情吧，来自于蔡健雅，好想放假。接下来这首呢，来自于萧敬腾自己的创作《海迷恋》。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遥亮界 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海迷恋》，是萧敬腾自己的作曲。很多人说一听到这首歌呢，就会有一些很开心的情绪，而这首歌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个20岁出头的男孩子，虽然说外表沉静，可是内心仍然那么青春和阳光。我们特别希望听到这种高亢的明亮温暖的嗓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辛晓琪《悠长假期》中文版。 如果我用寂寞当作远行，用这一段时间拿来当作伴景，在这属于自己的长假里，啦啦啦啦。 要忘记，休息为了我下一个原因。

刚这首歌叫做《风吹麦浪》，是来自于唯美主义的音乐创作人的代表李健。歌词写得非常美，远处蔚蓝的天空底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那里曾经是你和我相爱过的地方。这样的歌词和清新的曲风，让人很容易就安静下来。刚那首歌我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大段的很自由而随意的哼鸣，我想也许听到这首歌的人都会忍不住的怀念过去经历过的单纯而美好的时光还有感情。有这样的一些流行歌，让我们在闭上眼睛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它的温柔和细腻。接下来我们继续梁静茹。 星辰拿着一张月色相衬，一碗沙沙忘了你一碗，怎么看都不觉烦，爱自己不到一半，心都在你身上，只要能让你快乐，我可以拿一切来换。这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安，只有你跟我有关，其他的我都不管。全世界你最温暖，肩膀最让我心安，没有你我怎么办，答应我别再分散，这样连着多喜欢，没有你我不太习惯，这样连着多喜欢，眼神最让我心安，只有你跟我有关，其他的我都不管。全世界你最温暖，肩膀最让我心安，没有你我怎么办，没有你我怎么办，答应我别再分散。 星辰拿着那一盏月色相衬，你一碗沙沙忘了你一碗，怎么看都不烦，轻轻的爱，心都在你身上转，只要你快乐，我什么事都不会。 这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安，只有你跟我有关，其他的我都不管。全世界你最温暖，肩膀最让我心安，没有你我怎么办，答应我别再分散，这样连着多喜欢，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酸，只要你跟我谈判，其他的我都不管。全世界里最温暖，肩膀最让我心安，没有你我怎么办，没有你我怎么办。这世上你最好看，眼神最让我心酸，只要你跟我谈判，其他的我都不管。全世界里最温暖，肩膀最让我心安，没有你我怎么办，答应我别再分散，答应我别再分散，答应我别再别。

像，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庆祝，我们从这场赶赴下一场。生活是一场接一场的电影，我们演完这场，然后继续开场。生活是一首接一首的歌曲，我们唱完一首再一首，永远安可。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电视歌唱节目、文艺爱情电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有人说逃避老的办法之一就是去听陈升的情歌，因为那本身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老的人，因为那是一个40岁还可以留下20岁眼泪的人。对于陈升本人来说，也许他都已经忘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前几张专辑，可是这些专辑里面也不乏有好作品，比如说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次温柔，那是一首原熟而上口的情歌，是可以在很多场合引起真正的大合唱的情歌。 当你要离开，想我用你最后的温柔，无论你在哪里，不管是在何时，我依然爱你如昔。我以为你知道分离不是最后的抉择，却不敢告诉你不应该的是我，怎么能说服自己你已离去。让我要离开，想我用你最后的温柔，却忘了告诉你不应该的是我介入了你的生活。我以为你知道分离不是最后的抉择，却不敢告诉你其实我想着你，怎么能说服自己你离去。让我让我永远占有下。 的权利，但我再一次拥抱你。倾听我此生不变的要求，为了不让你轻易从我记忆中抹去，让我拥有最后爱你的温柔。 我在节目当中也许讲过很多次了，曾经有一次呢，我特意从一个城市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听陈升唱一场歌，那个时候看到他把酒高歌，哭笑都在随性间，什么青春伤痛岁月无常，在他眼里不过是一首温暖的情歌。温暖的感觉到底要从哪些地方来汲取呢？我想情歌里面一定会找到答案。接下来我们听温岚《夏天的风》。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雨后又下过，夜夜夜夜气温爬升的无法再忍受，锁起闭上的双眼，让想象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温柔远近的，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 这首歌叫做《夏天的风》，接下来我们要听五月天《温柔》。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 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心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 张开双眼看，有一天我。

是喜欢牵着手，随着心情任意到处走，纵然他们从来不富有，一生相守就算有愁，从不奢求。爱这反复数次的渴求，爱让自私在意的低头，它无时无刻让人勇敢向前走，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真爱是自由，只在真心中停留，都有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 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理由》，是来自于林忆莲。林忆莲自从出道到现在，她的影响力都毋庸置疑，很多人对于她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她的情歌，也有一些人说林忆莲是性感的，是女人的，但实际上你可能已经忽略或者说忘记了林忆莲在当年最走红的那些年代那些劲歌热舞的作品。刚刚这首歌算是清新的风格，叫做《理由》。说到性感和美丽呢，接下来这一位更加是当之无愧，她是莫文蔚，来自于莫文蔚和伍佰，《坚强的理由》。 慢慢的流，掩盖不住的口，破裂在我的心头，要说些什么？